史上最大规模恐怖袭击，白宫一夜沦陷，战狼三伯谢拉不拿，蝙蝠侠黑夜之神摩根费曼，边缘特训导演安东富加，白宫沦陷，今日港美同步恐慌。 靓煲王在大角咀唐美道近旺角朗豪坊附近，场内设有15部大电视，最啱一班人在那里一边吃一边看波了，款款汤底都足料入味，火锅配料每日新鲜入货。哇，这块顶级手切肥牛几新鲜啊。哇，还有这个最出名的花椒海参鸡煲，那个汤底淡淡猪骨味，还有大大只的肥鲜，哇，真是看见都流晒口水。你还等什么？快点来靓煲王开煲睇波开 party 啦！订座电话23990812 23990812。 一本炒股密码改变咗佢哋嘅命运，你都想知点样实践炒股密码里面嘅理论？短短几年间喺股票市场赚到第一桶金，以小博大，赚过80000资本。 通天经纪 Vimy 潘同周显嘅徒弟龙生会喺3月28号同4月3号晚上8点举行两场财技股投资分享会。免费分享周显独门传授的致富秘技，同埋介绍周显大师即将推出的财经课程。 分享会费用全面，依家即刻将你的姓名同联络方法电邮到 cherrykwok@hkreporter.com 或者打2892-7816问下详情啦。 真的好劲啊！ 我唔试过都唔知，原来真系得噶。 Jacking 紧系点啊？ 信我啊 ，Jacking 超掂啊！ 你讲边个啊？ 你连 Jacking 都唔识，梗系都暗疮啦！ 有 Jacking， 冇暗疮。 系咪电话公司啊？请问 Jacking 电话几多号啊？ 任何类型嘅暗疮都可以治愈嘅，身体质素改善，暗疮自然就终极啦。 我系揾 Jacking 帮手，佢两个月帮我搞掂晒啲暗疮，而家冇晒暗疮，开心翻晒，有 Jacking 冇暗疮。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第二節嘅浩浩汤汤。咁頭先呢就講到我喺澳洲嗰幾年呢，即係有時我有一方面就為呢個香港嘅一本音響雜誌寫稿啦，咁樣呢就自己呢又晚喺度聽 Hi-Fi 啦，咁曾經呢突發奇想呢就話喺度搵唔到一份好嘅嘢做呢，就不如開間少少嘅發燒音響店，係咪就唔係賣啲大路嘢嘅，係賣啲精品嘢嘅。咁但係呢你要教啲人嚟去即係點樣去欣賞呢啲咁精品嘅嘢呢，其實都要有一個過程嘅，即係有一個 education 嘅過程，要教育佢哋嘅。咁我就咧，我可能咧就會喺個門口咧就招招到一個牌，個牌上面寫住乜嘢咧？就係、The Eightfold Way to Audio Nirvana 係咩意思呢？就係向呢個音響涅槃進發嘅八正道啦。啊，因為呢我就借用咗即係佛家入面啦、佛教嗰個諗法啦，即係大家知道咩叫涅槃啦，即係即係喺佛教修行入面最高境界呀、就叫 Nirvana， 即係成道啦，即係成佛應該話冇啊，道會變道家啊，我哋叫即係但都可以咁叫，咁就叫成佛呢、個 Buddhahood 啦，係咪即係就叫嗰個涅槃嘅境界。Audio Nirvana， 哇，即係去到最高境界啦，即係搞掂咗啦。咁、但係呢八嘅 Eightfold Way 呢其實呢就係、鬼子佬譯㗎啦，其實當然我哋都係譯㗎，因為佢係梵文嚟㗎啦，係咪佢就叫八正道。咁大家可能都 聽過啦，即係喺佛家嚟講呢，即係個修行呢就有所謂四聖諦八正道，所追求就係用八個不同嘅方法就嚟去點樣修行，最後去到呢個涅槃嘅。咁其實我呢度講呢，我即係上次都同大家分享過一下呢，今次呢我哋或者再詳細些少講嘅。我第一個呢嗰、個呢就係叫做 know thy space， 就知道你嘅空間。咁、我上次講其實呢你聽音響嚟講呢，呢個係最首要嘅。即係你喺一個斗室入面，即係真係唔好彩你被逼喺個斗室入面聽。同埋呢你好好彩能夠有一個好闊落嘅一個大廳嚟去聽呢，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呢你係當然你夾硬喺一個好細嘅空間要聽大喇叭咁就死梗啦、我哋話呢一定呢就會係好混濁啊，有轟鳴啊，我哋叫做有 booming 啦咁樣。咁但 喺澳洲呢其實會唔會多啲人個空間就大啲啦。 有，但係 會唔會多啲人即係多啲家庭會有呢啲咁嘅音響。 就係唔係囉。 就 所以我嗰時呢呢樣嘢呢發燒呢係同條件係冇關係嘅，係同心態有關係嘅，大家明白。 就係 條件呢 頭唔 頭。即我就咁講㗎，大把有錢佬呢根本呢就一套似樣嘅 Hi-Fi 都冇。但係有啲人呢可能其實係 打工仔吓、啊，即系餐饮餐食餐餐清咁滞，不过佢死悭死抵。吓、 嗯， 佢、啊、因为好发烧，所以佢储咗钱，佢又买套啊，都几靓嘅，即系都系精品嘅发烧音响嚟去享受。 嗯， 亦都有噶嘛，系嘛？咁、嗯、同样道理，有啲人咧就系、是、吓、啊，我哋叫香港叫咩？叫环境斗士啊、 嗯， 就系话其实嗰个环境咧就唔理想嘅，但系佢因为好中意听音响、嗯、听音乐，咁所以佢就去哇做环境斗士。但系咧有好多人咧吓，咁、啊、当然啲富豪级啦，个厅大到几百尺大厅啦，咁你就算外国佢唔一定系富豪嘅，咁但系问题佢冇呢个心啊嘛。即係佢既冇呢個認識，又冇呢個心，又冇呢個熱情啊嘛！而家我哋講緊呢個係一個熱情嚟噶嘛，等於你一個種花養魚一樣啊嘛，係嘛？咁你冇呢個熱情咧，你即係空有空間都冇用。咁但係咧就講翻呢個聽音樂嗰個空間嚟講咧，大家可能都聽過有所謂黃金比例呢樣嘢啦，啊 Golden Ratio。咁 Golden Ratio 咧，有啲人咧就話直情係要講到咧，就等於數學入面嗰個黃金分割率啊，黃金比例咧係牽涉到一個叫做 Fibonacci 嘅一個數學嘅序列啊，咁樣啦嚇，好高深嘅。咁樣咧，但係當然呢個有啲人都係 base on 呢個做出發嘅，但係咧再進一步咧，好多即係專係研究聲學啊，或者係人嘅聽覺啊嚇，或者個聽感同埋個心理嗰方面嘅研究咧，咁佢根據呢個咧就再引申出咧就有一啲嘅黃金比例，但係咧再最嚴謹嚟講咧就有所謂分大房、中房同細房嘅。咁樣咧，譬如我哋唔好講咁複雜，就係講大小先啦嚇。如果講細房先，細房咁可能香港嚟講，你能夠一間房聽到咧，咁已經好難得啦。如果細房咧，佢一般咧嗰個比例咧就會係，如果高度係當係一咧，個闊度就係 1.25， 個長度就 1.6 嚇。咁如果係大房咧，如果高度係一咧，闊度就一樣嘅 1.25 個比例，但係長度就會長好多，就係 3.2 嘅，就 double 嘅。呢個咧就係其中一係好多專家所建議嘅。咁樣咧就，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咧，就佢又列出咗一啲嘅黃金比例嘅。咁佢呢個黃金比例咧，佢就係一啲實際數據啲，咁大家就係易理解啲啦。咁佢就係話，如果係細房嚟講咧，如果你個高度啊，是 2.5 米，咁个阔度应该是4米，长度呢就是6米。咁、啊、但如果化返做好似我哋呢啲咁呢，即係我唔知 Jeffy 你系点啦，即係你对米系咪已经好有 feel, 即係好有感觉，百分百感觉。咁我知道呢，其实20岁留下嗰啲呢对米呢应该都好有 feel 嘅。但好似我咁嘅年纪呢就冇办法，我哋嗰啲呢即係即係要等我哋呢一輩慢慢死咗老咗咁啊！ 真 係 我哋淨係識米嘅啫。 係啊，我知啊，係啊，我知啊，係啊，係啊，即係以前我同阿女講又係啊，你爹哋你唔好講尺啦，我都唔知你噏乜咁。咁但係對於唔好意思啊，我都照顧埋即係啊，即係呢個電腦旁邊啦嚇，嗰啲可能年紀大啲嘅。如果細房咧，其實如果轉翻做尺咧，譬如假設嗰個樓底高八尺，咁就即係話咧最好嘅闊度咧就12尺。12.8 尺啊呢度吓，然后咧就个长度就 19.2 尺，哇咁呢个真系好奢侈啦，喺香港你都好难做得到啊。咁但系呢个就系理想啦，讲咗个理想先啦。咁如果大房嚟讲啊更加好啦，就系个楼底最好有10尺咧，咁个阔度咧最好有16尺，哇！然后个长度咧有24尺，哇！我成日都谂噶，其实唔系难噶，你买丁屋就得噶啦。係嘛？即係如果你嗰一層700尺啊嘛，咁你700嚟講，你諗下就係20×35咪700咯，係咪啊？20×35，咁你即係話你基本上，如果你成嗰個 floor plan 咧個圖則，一邊就有20尺，一邊有35尺，覺得個問題當然你又要預有儲位啊，你又有樓梯啊，你可能如果你一層都有個洗手間啊咁諸如此類啦，咁你點都要就算你自己買地嚟去請個職師嚟去劃職咁樣咧，其實都要照顧埋呢樣嘢。但個問題咁我都。理論上可以畫到一個16×24尺啊，不過樓底10尺就難啲啦，係嘛？咁所以咧，香港嚟講咧，如果你買成層啊，真係我哋叫 studio flat 啦，當然如果你買成棟更加好啦，係嘛？我哋三層嘅咁樣樣，我哋攞一層嚟聽音樂咁樣啊。但你話唔好咁奢侈啦，我買一層啫，一層就麻煩啲啦。咁一層嘅時期咧，我梗係要你就一定要單身寡佬噶啦，係嘛？或者你咩咧就唔好娶老婆，唔好生仔女噶啦嚇。咁啊，如果唔係老婆實唔肯過你啊。咁個問題，如果我讀 studio flat， 即係話我瞓覺又喺埋嗰度，我食飯又喺埋嗰度，我客廳又係佢，我廚房又係佢，我咩都係佢。咁我就成個35尺×20尺，咁我佢係。 好好好嘅喎，聽音樂係嘛、不過我發夢都發咗好耐㗎啦。不過啲老婆話好，你咪得咯。你娶過第二個老婆先啦，咁樣樣係嘛？咁都係呢個咧。我哋成日咧玩 HiFi 有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我哋叫 WAF。 咦， 是 什 么 来的 ?Wife Acceptance Factor、 哦。 就是叫老婆大人接受指数。咁你过唔到老婆大人嗰关呢，咁你冇得讲㗎啦。离一分先玩啦，离一分先玩。好。咁梗係我唔係教人离婚啦。好啦，咁於是呢就係、是有一样嘢特别要提嘅。其实喺空间嚟讲呢，最忌呢就係、是、立方体。咁、当然呢，立方体呢就喺香港真係有可能出现嘅，得人驚。点解啦，香港最多咪八尺几啦，係咪嗱，八尺几，如果你间房又係八尺几乘八尺几嘅，其实係间好細嘅房啦，8864咁样，係咪即係，但係香港而家即係做得出㗎嘛。喺外国呢就是、要喺厕所先搵到呢啲房嘅。但係香港呢就隨時就得64尺一间房㗎嘛。咁但係问题始终呢唔淨只係个大細嘅问题，而係佢方形呢係最差，因为佢最容易引起一个驻波嘅。所以其实呢喺呢、這个选个选择空个聆听空间嘅时期呢，最好就係嗰个长阔高呢，大家唔好係一个整数比例。一个 integral multiple。你整数比例嘅时期呢，原来係特别容易引起一个音波呢，喺入面呢就会係有一个我哋叫做 standing wave， 就係个驻波啦。呢个就物理学个概念嚟嘅。即係你咁啱呢，咁多个完整嘅波个数目喺晒嗰度呢，咁佢就弹来弹去呢，大家互相呢又有 reinforcement 啊咁样呢，咁於是就有个我哋叫做驻波。於是就有我哋叫做轟鳴嘅現象，就叫 booming 啦，咁、你就根本就唔使聽㗎啦。我哋有一個好笑嘅，佢攞一種藥叫通屋奇應啊，你知唔知有一種叫通屋奇應丸啊？ 成去嗰啲， 但佢通屋奇應就或者話成屋都係咁樣嘅反應咧，昂昂聲，昂昂聲點聽音樂啊？係嘛？咁但係咧，原來你方形咧都唔係完全冇辦法解決嘅，即係有一個妥協嘅方法。咁你係點呢？你就嗰兩隻喇叭呢，你就唔好好似正常咁樣就擺咗喺其中一埲牆嘅前面，你就轉45度，即係話呢，你嗰對喇叭，你嗰個皇帝位呢就唔係向住一面牆、而係向住一個牆角嗱、精彩啦呢點啊，大家真係留意啦吓。咁樣呢你就即係變咗成個擺法呢轉45度，係咪咁你兩隻喇叭呢就係、是、即係一個就靠一邊牆，一個靠另一邊牆、咁嗰個皇帝位嗰個位呢就係、是、向正個牆角咁樣、好啦，咁呢個呢就當然就順便講講嗰個擺位，一陣間或者都會講，但係呢其實一個基本嘅守則呢就係、是、一個等邊三角形呢就係、一個出發點嚟嘅、其實你兩隻喇叭之間嘅距離就應該同你作為皇帝位嗰個距離呢就成一個就是 equilateral triangle、等邊三個形呢，咁然後你再 adjust 啊，究竟係拉前褪後啊咁樣。咁然後第二個呢嗰、那個八正度呢就係、是、know thy taste 啦，就係講啦，就係你嘅口味啦。咁上次提過就係、是、你究竟係聽一啲即係好小品嘅音樂啊，輕音樂啊，純粹係人聲啊，弦樂小提琴啊，抑或咧你鍾意聽得好熱鬧嘅音樂啊，一啲呢個流行曲啊，甚至係搖滾樂啊，抑或甚至咧你係鍾意聽呢個爆棚古典啊咁樣咧，咁就好即係取決你嘅器材啦，咁你嘅器材咧我都講過咧，就當然如果你鍾意聽係流行曲啊、搖滾樂嗰啲咧，就可能買美國喇叭都幾啱嘅，因為美國喇叭咧我哋叫豪邁奔放。就比較爽朗嚇，就刺激啲嘅，但係就唔夠有勢啦。咁所以咧，嗱當然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普遍嘅講法就嚇，大家就唔好即係我哋其實呢種係標籤論嚟嘅，標籤論嚟嘅，因為其實僅有個例外嘅，即係話英國都可能有啲喇叭咧，有某個牌子咧，佢都係豪邁奔放嗰挺。而美國咧亦都有啲咯，可能係好典雅優美，好細緻都唔頂。但係即係拉雲嚟講啊。即係嗰個傾向都係咁。咁但係呢如果你係鍾意聽啲好有勢嘅嘢呢，通常好多人特別係古典音樂呢就通常傾向於呢個英國喇叭。咁、當然其實而家仲有好多㗎，咁意大利喇叭啦、法國喇叭啦、德國喇叭呢都有人聽嘅。好啦，咁然之後呢就係、是、set your budget 啦，第三個就係、是、定立你嘅預算，上次講咗啦。即係話呢其實你嘅預算呢又係同你嘅條件無關嘅，係同你嘅熱度有關嘅，係同個心態有關嘅，係咪呀？咁所以呢其實你就應該啦，呢、這個好緊要，呢度呢就順便要提一樣個概念啦，就係、是、究竟你係逐步升級法啦定係一步到位法啦。呢、這個好緊要啊，次次啲朋友呢 即係有時係受到我嘅慫恿啊，即係影響啊，而最後決定買又唔定，或者係佢自己無端端突然間，喂 ，Eddie， 我想買翻套嘢啦，你幫我諗下，又唔定嚇，兩種情況都有。但係咧，無論邊種情況咧，我都會同佢講呢，分析呢個問題嘅，就係、是、你而家喺對你嚟講唔係經濟能力問題，而係一個心理關口問題。你認為拎得出幾多錢？我就唔該你咧，係拎到最盡為止，拎、到你嘅心理關口嘅最上限。 嗯、 因為唔如果唔係嘅時期咧，你買咗翻嚟咧，聽聽下嘅時期，你嘅口味提係啦，提高咗嘅時期，又想換嘅時期咧，你就嘥咗錢啦。 到頭嚟俾個價錢仲多， 仲係冇錯啦。咁但係咧嗱，呢個係一點要考慮啦。另外一點咧就係話，你都要諗下，其實你係咪好有定力嘅先？好、有定力就話，我其實真係中意音樂嘅啫，我唔係話真係追求音響嘅，或者玩音響嘅。咁、我只不過希望有一套優秀啲嘅器材咧嚟去重播我心爱嘅音乐，咁于是咧我就应该就算你买咗套器材，你就算系即系入门级嘅啦吓，或者中档嘅咧，我都会十年廿年都唔会升级噶啦。咁我话咁冇问题，咁呢时就 OK 啦，一步到位法啦。如果咁样一步到位咧，就更加要系攞到你心理关口嘅最上限啦。你嗰个 budget 啊，我哋就讲吓，即系我哋呢啲烂 gag 咧就叫做不值所为吓、就系 budget 嘅所为啊吓，你个 budget 要定啊，不值所为。但系另一个咧就系话喂。如果你其實咧就唔一定係咁嘅喎，你可能咧唔多唔少你都會聽下咧，你隨住你嗰個要求越嚟越高咧嚇、你話嗰個口味即係提升咗嘅時期咧，你可能會忍唔住都會係逐步升級嘅喎嚇。咁、升級就唔使一下即係一次過換曬嘅嚇，就唔同玩車係完全兩回事。車你冇理由玩玩下，當然有人又要改裝呢樣改裝嗰樣啦，係嘛？但係都唔係多嘅，都通常玩玩下玩到咁上下，厭咗咪換個部新車。哇！仲更加高檔嘅，性能更好嘅嗰啲咁樣嚇，咁嗰啲係富豪級玩意啦。咁但係咧玩 high 翻，我就話最好係封劍遊人嘅啦嚇。第一，即係佢嗰個門檻係好低嘅相對。第二咧，佢可以逐步升級噶嘛？呢、這個亦都係玩 high 翻嘅樂趣喎，係嘛？咁我話，但係你逐步升級法嘅時期咧，咁於是你而家可能咧就唔使話係抌最多嘅錢落去。你聽咗先，即係話咧，你從呢個學習啊，即係有個學習嘅過程，然後咧訓練咗你嘅耳朵先啊，由呢個所謂咧石耳朵就變木耳朵，木耳朵變膠耳朵，膠耳朵可能變銀耳朵，銀耳朵最後變咩？ 金啊！ 梗係金耳朵啦，冇錯啦 ，Jamie， 我哋成日佢話要呢個金耳朵嘛。咁所以個問題喺過程入面咧，你可能咧就聽即係三至五年咧就係一個幾合理嘅。 我有問題喎。咁其實呢耳朵咧，以你嘅經驗咧，係咪過咗某個年紀咧，佢就出 嚟？Jamie 真係好嘢，哇！一腰就腰到正啊，真係篤篤到我嗰度啦。係冇錯，Jamie 講得非常之啱嘅。我哋成日講咧，嗱呢個人生慨嘆就乜嘢咧？就係話，當你嘅耳朵係最靈敏嘅時期，無論係高頻反應，亦或低頻反應 ，high frequency response、low frequency response 啊，同埋對好多嘢嗰個分析力啊、微思細眼，你聽得好清楚嘅時期咧，你嗰陣時就未有經濟能力，因為你嗰陣時仲後生啊嘛，未賺到咁多錢啊嘛，咁所以咧你就只能夠買一啲比較低檔啲嘅器材。但係咧呢、這個即係上天對我哋嘅作弄就係咁樣啦。好啦，但係到你啦，哇！真係好努力嘅去揾錢啊，一路個經濟能力越嚟越高嘅時期啦，環境改善嘅時期，你有嗰個能力買啲真係好靚嘅器材嘅時期啦。其實你已經唔係好聽得到，係嘛？即係話咧，其實咧，你已經嗰啲高頻響應又差，個低頻響應又差咁樣樣咧，嘅分辨力又差咁樣，啊眼又蒙耳又聾，啊你最有錢嗰陣時咧，你買幾多靚器材都冇用啊，係有呢個情況嘅。咁當然呢個咧就極端啲咁講啫，嚇、即係譬如講真，你廿零歲有廿零歲玩，三十零歲有三十零歲玩，四十零歲有四十零歲玩，咁你即使去到四十零歲，嚇、你個耳朵嚟講咧，就確實係梗係冇十零廿歲咁好啦，但係你都仲係可以有好高嘅享受嘅。不過講真咧，你講呢樣嘢咧，我講一個故仔俾你聽，一個實際嘅即係體驗咧，就係我哋有試過有一次當嘅時候，我仲係住喺黃埔花園移民前嘅。咁我嗰時我喺天文台做啦，咁天文台有幾個朋友咧，都係呢個 high five 發燒友嚟嘅嚇，即係啲選友啊，你話啦。咁我啊新發燒 high five 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啊買咗套嘢啦嚇，嗰陣時就即係叫佢哋嚟聽啊。但係叫佢哋嚟聽嘅時期咧。 咁啱有個朋友又係住喺隔離嗰座嘅，咁佢咧就係嗰日唔知係做帶子紅郎啊，唔知老婆去咗邊啦，咁佢帶埋個女嚟，嗰陣時個女啊好細個嘅啫，嚇唔知可能係六七歲定七八歲嘅，咁我哋成班 uncle 喺度聽音樂啦，佢都好乖坐埋一邊，咁但係我突發奇想喎，我話我話啱，我前嗰排其實買一隻發燒碟，嗰隻碟你估有啲乜嘢嘅咧？呢係我哋啲咁嘅傻佬先至會聽嘅啫，佢就係將人類個耳朵嗰個嘅頻率響應咧。十秒十秒咁樣咧，自曬出嚟，即係話佢十秒鐘咧就放我哋人秒聽到最低嘅，其實多數聽唔到嘅就係一秒鐘震二十下，然之後咧就三十，即係三十個 hertz 啦，四十、五十、六十一路上，咁然後跟住佢又唔係咁上，如果咁上有排啦，慢慢慢慢就叫做我哋叫 logarithmic 咁上啦，即係幾何級數咁上啦，咁啊到咁上下時期咧就係幾千，即係幾千 hertz 啦，我哋叫做嚇，即係 kilohertz 啦。咁然後到最後咧，當然最高頻咧就去到所謂叫做係二十個 kilohertz 啦，啊就即係二萬克啦。因為人耳咧基本上大概就係由每秒二十下到每秒二萬下咧，就係我哋嘅 range 嚟噶嘛。啊，你再高音啲，再低音啲，其實聽唔到啦嘛。咁嗰次咧，因為嗰只碟咧，原來佢每一個頻段就播十秒俾你聽，你就考你嗰度器材嗰個重播能力夠唔夠優秀啦，係嘛？好啦，咁於是咧我就即係已經聽過好多次啦，但係其實咧。特別是聽那個低頻呢，其實我們開頭是完全聽不到的，因為低頻呢你要聽得到呢，那套器材一定是非常昂貴的，因為你要播一些很靚的低頻呢，去到 20Hz、30Hz 而聽得很清楚那些呢，其實是要很大口徑的，即是低音單元的喇叭才得的。但高頻呢，那跟住我們聽啦，其實講真呢，一去到即是十零唔係即係應該話係一萬幾千啊，或者即係接近二萬 hertz 嗰啲咧，其實我哋聽唔到嘅。但係嗰次咧，我就知道你頭先講呢個現象啊嘛，我就揾呢個細路女，係嗰個同事個女，我就試下。咁於是咧，我就叫嗰個細路女咧就擰轉身，唔好睇我哋，我哋用遙控器，就係遙控嗰個 CD 機就 play。咁我開頭咧就撳嘅時期咧就係撳我哋都聽到嘅嗰個頻段。咁個細路女就話：我當然聽到咁。然後我哋就撳啦，越撳越高頻。咁但係咧，當然我哋其實咧就係幾時撳咧，係由我哋決定噶嘛，係嘛？然後我哋就問個細路女咧，究竟佢聽唔聽到嘢？但係咧，後尾嗰幾個頻段咧，其實我哋成班人嗰陣時，我哋其實都未夠四十歲噶，好多陰公嚇。大家可能而家你聽緊，你都係噶，你已經係同細路仔細路女唔同啊，你已經係差咗噶啦。咁我哋撳嘅時期咧，即係問個細路女究竟佢聽唔聽到咧？佢真係好多個頻段呢，我哋成班人呢就乜都聽唔到。當然個 CD 機嗰度睇住佢係播緊嘅，個 CD 機係播緊嘅，個喇叭冇聲出嘅。但個細路女話：有啊，仲有啊，再播多高一段。我聽到啊，咁啊，唉，我哋嗰班真係滴曬汗啦，係咪？即係你花咁多錢嚟，其實呢你嗰啲真係高頻呢係聽唔到㗎。咁但係又好有趣喎，其實我有個朋友呢，佢而家又係好發燒 HiFi 呢，佢唔淨止佢將個喇叭呢，佢仲要喺上面呢係買多個呢，我哋叫超高頻添喎。嗱，當然又教下大家少少英文啦，即係其實嗰個幾個單元呢，我哋一般係咁分嘅，高音單元呢我哋叫 Twitter,TWEETR,高音單元，中音單元呢就是叫做我哋 mid range 啊 ，mid range 即係嗰個 mid range 嘅 frequency 啦，中頻段啦 ，mid range 話嘅 woofer 有時都叫 woofer 嘅，但係咧就 mid range。咁但係低音單元咧就真係叫 woofer 啦，其實嚇、就係 woofer 嘅 woofer 咧就係嗰個呼聲啦，咁就係個低音單元啦。咁當然如果再嗰啲嘅超低音咧，所謂咧其實嗰啲個超一低音個名係改錯嘅，唔係超嘅。講真，如果真係超，我哋邊係聽到啊？但係我哋叫十 woofer 啊嘛，你都聽過啦，係嘛？而家睇電影就梗係要加個十 woofer 啦，係嘛？咁嗰啲咧一般嗰個喇叭嚟講咧就唔會有個十 woofer 啦，其實佢叫 woofer 低音單元。咁但係好時咧啲人發燒友咧，佢買咗個喇叭翻嚟咧，佢都仲係覺得個高頻唔夠啊，佢要加多一個咧喺上面駁另外駁嘅嚇，即係叫做 super tweeter。就叫超高音單元，有啲可以好貴，幾萬蚊一對擺喺個喇叭頂，再要聽高音啲咁樣。 其實嗰啲係咪好尖音嚟㗎？ 其實唔係㗎，你聽唔到㗎。但係呢其實奇在嗱，呢個就講發燒音響啦，好多人就咁講啦。你話佢心理作用也好呢，你話佢唔知點樣有一種嘅，即係唔係我哋平時可以測得到嘅感覺，佢係能夠令到有啲樂器聽起上嚟更加像真嘅。呢、這個呢就係佢話佢入面嗰個 harmonics 嘅問題啊。嗱、harmonics 呢樣嘢呢就喺度順便就同大家解釋一下呢，真係有趣㗎喎。其實就係同頭即係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咩叫音色同音質呢個問題啦、其實音色呢 好明顯㗎。嗱，譬如你同一件樂器，我同樣發一個 middle C 啊，大家知道啦，就是、其實咧，就等於喺物理學上面就係某一個頻率嘅聲波啫嘛， 嚇， 係咪二百五十六啊？係嘛，二百五十六嗰個一秒鐘震盪二百五十六次嗰個就叫 middle C 啦。咁你照計嚟講，佢一秒鐘震動二百五十六次，咁你照計你喺鋼琴撳個 middle C 嗰、那個，小提琴拉個 middle C， 喇叭吹個 middle C， 嚇、揚琴哼個 middle C 係嘛，琵琶 middle C。應該都一樣音㗎，咁梗係唔係啦，係人都知唔係啦，係咪？ 唔係呀，喂唔係音質啦，唔係呀，唔係個音高係咪一樣？ 咁梗係一樣，都係256囉，咁點解會唔同聲？你話 係咪嗰啲 wave 嗰啲波嗰型？ 就係嗰個 harmonics 啦，就叫做、 harmonics、 就係嗰個叫鞋波啦。因為原來佢發聲嘅時期呢，佢唔係淨係256㗎嘛，佢仲有256嘅份數同倍數㗎嘛。即係你一撳出嚟嘅時期，佢有大量嘅256嘅除二、除三、除四、除五、除六，同埋256嘅兩倍、三倍、四倍、五倍，嗰啲就叫 harmonics 嘛。佢呢啲 harmonics 嘅結構唔同，所以咪就係你一撳出嚟，係咪你講真啊，甚至個琴啊，個 middle C 都會唔同添啦。都話呢個琴音色靚啲，呢個琴音冇咁靚，但其實好似唔科學㗎喎，係咪？因為大家都係256咋嘛。背後就係 harmonics， 而呢個 harmonics 咧，其實就係發燒友最追求嘅嘢啊嘛。所以就係話，點解你點解要加個 subwoofer， 又點樣要加個 super tweeter， 又點樣用唔同嘅物料嚟去做嗰個唔同嘅單元啊？哇，個設計真係多到五花八門啊！佢就係嚟到點樣 reproduce 嗰個 harmonics 係好豐富嘅。 哦， 就係原因咁解啦啊！如果唔係你點解？如果唔係任何 middle C 都一樣咯，小提琴同鋼琴有乜分別？咁使乜發明咁多樂器啫？ 哦， 係咪啊？ 明 啦。原來呢度咧背後好多道理咧，原來大家做咗幾廿年人都唔明嘅，其實係好簡單嘅嘢，係嘛？但係學校又唔教，等唔抵死啊？係，所以即係啲課程係有啲問題啦，真係啊！好啦，咁然後咧就第四個問題咧，就係我哋 allocate your budget 啦。咁啊，頭先我講過啦 ，set budget 咧，其實嗰個入門級咧，啊，而家嚟講香港，我諗咧，即係以啱嘅消費水平咧，20,000蚊咧已經係最 minimum 噶啦。即係如果你即係20,000蚊都攞唔出，咁就不如冇辦法啦，就係就咁聽啲套裝機算啦咁樣噶。但如果你有心玩 high buy 咧，一個入門咧就係20,000啦，就係、是、如果能夠去到30,000最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即係除非你真係大把錢啦，咁你可能第一套就已經10-20萬，我唔會反對嘅，係嘛？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咧，即係節儉嘅人嘅話咧，咁我覺得你由30,000到50,000作為一個起步咧，已經係非常之好噶啦。咁你而家逐步升級上去嚇，咁、你話究竟去到咧係80,000啊，定100,000啊，定120,000，定150,000咧？呢、這個就封劍由人啦嚇、好啦，但係咧反而咧就最重要嗰個咧，第四步就係 allocate your budget。咁 L 期咧，其實就係一般嗰個指引咧。就係、是、即係三分一，再加 10% 係 cable 嚇、咁就係話三分一咧，就喺嗰個音源嗰度，我哋叫做啊信源嘅，叫信號嘅一個源頭。三分一咧就喺個擴音機嗰度，三分一咧就喺個喇叭嗰度。咁另外咧剩翻10%咧，啊唔係三分一，對唔住，如果三分一咁攞曬就冇曬啦嚇，應該30%係30% 啊。但係呢個咧，我哋係叫做一個最粗略嘅一個指引，或者叫 rule of thumb 嘅啫，英文都話齋。咁啊，入面咧其實係好有趣嘅，即係我識得好多發燒友，有時坐埋咧嚇，即係發牙痕啦，我哋打牙膠啊咁樣樣咧，就原來都係有啲咧叫做係source 派同 M 派嘅，啊咩叫 source 派 M 派咧？嗱，喇叭就唔使講啦，喇叭嘅重要性咧，因為佢就最後發聲嗰件物體，成套 high bar 入面其得一樣嘅發聲嗰就喇叭啦，係嘛？咁喇叭嘅重要性好，所以好多人咧其實認為 30% 咧其實係唔夠嘅，最好能夠咧去到 40% 喇叭。咁你其他嘢就一就佢啫，嚇略為就一就。好啦，咁但係撇咗喇叭唔講咧，其實原來有兩大派嘅，有派咧就係話咧，其實如果我真係要取捨嘅話咧，我應該多啲錢咧係擺喺個 source 嗰度，嚇、即係譬如買一部靚嘅 CD 機咧，就緊要買一部靚嘅 M， 嚇、咁樣咧。但係有啲人就反對嘅，就認為咧其實 source 唔係咁緊要嘅，其實最緊要個 M。其實咧你個 M 靚與唔靚咧，就係、是。定生死嘅，咁所以咧，佢甚至話：，你買一部普普通通嘅，即係 CD 機啊，或者而家嗰啲影碟機啊，甚至睇影碟嘅都唔緊要，最緊要你有一個靚 M 咧，就嗰個效果出嚟就零舍唔同㗎啦。咁有啲咧就唔同意，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又係冇結論㗎，一唔同嘅派別，一個叫 source 派，一個叫 M 派啦嚇。咁但係咧唔好忘記咧，其實喺 source 同 M 咧，其實都有分單體同埋分體嘅喎。 喺 source 先啦，我講翻傳統嘅先啦，因為當然啦 ，CAS 我都話而家嘅潮流啦，咁但係仍然有好多人仲係聽緊 CD 嘅，嚇咁 CD 機嚟講咧，原來係可以分單體 CD 機，即係一駁就開聲嗰只啦，即係駁落個 M。另外一隻咧就係轉盤同解碼拆開嘅，嚇，即係嗰個轉盤咧就係個 CD 轉啊，同埋個拾信部分啊，即係拾取個信息嗰部分咧，所有機械部分啊，拾信部分就係一架機。另外咧就係嗰個 DAC 啦，嗰個解碼啦。有啲再誇張啲咧，就係個電源都分體嘅，獨立出嚟嘅嚇，咁啊變咗三嚿添啦嚇。咁但係咧個 M 亦都一樣啦 ，M 咧就係可以合併機，但係都可以拆開咧，就係前級同後級咧係分開嘅嚇。咁樣咧就要視乎你個 budget 啦。講真，其實當然咧你係個 budget 有翻咁上下，你先至買分體。如果頭先我話，譬如你話三萬蚊起步，即使甚至五萬蚊咧，其實都係合併式咧已經夠噶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先講四部啊，咁跟住落嚟另外嗰四部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